圣咏集第88篇。上主，我天主，我白天祷告，我黑夜在你面前哀嚎，愿我的祈祷上达你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喊。因我的心灵饱受灾难，我的性命已临近阴间，我已被列在进入坟墓的人中，我已变成与无气力的人相同。我的床榻铺在死人的中间，与葬于坟墓者的尸身作伴。你已不再纪念他们，你已不再照顾他们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间，你把我置于黑暗和深渊。你的愤怒气焰重压着我，你的大浪巨涛苦害着我。你叫我的知己弃我远去，你使我被他们痛恨厌恶，我受他们拘留不得外出。我的眼睛因痛苦而憔悴，上主，我天天在呼嚎着你，也把我的双手向你举起，难道你还要给死人发现奇迹，或者去世的人会起来称谢你？难道在坟墓里还有人称述你的仁慈，或在阴府内还有人宣扬你的信义？难道在幽暗处能有人明了你的奇迹，或者在遗忘区还有人晓得你的正义？但是上主，我现今呼嚎你，我的祈祷早晨上达于你。上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的灵魂，又为什么向我延期你的慈容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去，受你的威吓万分恐惧。你的盛怒将我淹没，你的威吓使我死掉，像水一样常环绕着我，由四周齐来紧围着我。你使亲友同伴将我离弃，黑暗成了我的家人知己。